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唐三变得高大了，身上的肌肉也更加结实，那温暖的怀抱就像是一个最完美的窝。小五投入其中的一瞬间，就已经在满足中昏迷了过去。尽管他服下了奥斯卡的恢复大香肠和唐三的龙之液，但他一直没有调息。如果不是那最后的信念支撑着他，五个多时辰的苦等他早就坚持不住了。唐三紧紧地抱着他，虽然小五一句话都没来得及对他说，可此时的唐三又怎会不明白小五所承受的呢？这一夜，唐三一直抱着小五，这次他没有再逃避尴尬，始终让小五待在自己怀中。这一夜，唐三也没有睡，他的手一直在小五背后为他推弓过血。这一夜，没有人去打扰他们，就像没有人去打扰大师和柳二龙一样。对于史莱克学院一行11人来说，这一夜并不平静。史莱克七怪更是从这一夜开始，朝着真正的强者蜕变着。虽然波折连连，但这次的目标总算是完成了。弗兰德怕节外生枝，第二天一早，当众人刚从睡梦中清醒之后，他就不停地催促大家尽早离开落日森林。经过唐三一晚上的治疗，小五的伤势已经好了大半，一早清醒过来并没有再对昨天的事情多说什么，只是看着唐三的眼神多了几分依恋。 小三，你的第四魂技是什么？给我们看看。 哦，也没什么，就是和地穴魔蛛昨天施展的技能差不多，略有变异。你真的要看？ 当然，你是我们中第一个拥有万年魂环的，让我们看看。 好。 唐三的眼中流露出了一丝坏笑，右手抬起，暗蓝色的光芒从掌心之中涌出，一根蓝银草从唐三的掌心处浮现出来。看上去它的粗细和之前并没有什么区别，唯一的差别在于颜色。此时的蓝银草竟然已经变成了纯黑色，给人一种压抑的感觉。最令人震撼的还是那同时出现的四个魂环，两黄一紫一黑，两个百年，一个千年，一个万年，四个魂环围绕着唐三的身体上下起伏着。魂环一出，一股无形的压力顿时令奥斯卡退开几步。唐三的身上流露着令人捉摸不透的神秘感，那黑色的魂环悄然亮起，与绚丽的千年魂环相比，万年魂环给人的感觉是沉凝而内敛的。没有半点预兆，16根漆黑的蓝银草突然从奥斯卡身体周围的地面奔涌而出，瞬间在他头顶上方交汇，形成了一个单体囚笼。这些蓝银草在发出时根本没有任何的气息波动出现，所以奥斯卡也没有闪躲的意识。等他反应过来时，这圈蓝银草已经坚如金刚。 这就是我的第四魂技，脱胎于地穴魔蛛的蛛网囚笼。因为我这囚笼是用蓝银草形成，所以我叫它蓝银囚笼。 戴沐白抬手在那漆黑的蓝银草上弹了弹，铿锵之声从上面传来，柔软的蓝银草在魂技的作用下竟然变得和钢铁一般坚硬。戴沐白深吸一口气，大喝一声，释放出了自己的武魂，右拳白光涌动，凝聚魂力，一拳轰击在了16根蓝银草中的一根上。砰的一声巨响，那根蓝银草上顿时出现了细密的裂痕。戴沐白再补一下，这才破碎，化为了淡淡的黑光，隐没不见。 这看上去也很一般啊，似乎还没有蛛网束缚坚韧度高呢。三哥，万年魂技就只是如此吗？ 是吗？ 唐三眼中流露出了一丝诡异的笑，身上黑光再次涌现，几乎只是一瞬间，除了他和小五之外，包括弗兰德、柳二龙大师和赵无极的脚下，黑光瞬间升起。只是瞬间的功夫，八座蓝银囚笼出现，将众人的身体困在其中。哪怕是弗兰德和柳二龙那样的强者，面对这毫无预兆突然出现的黑色蓝银草，也没能闪躲出去，瞬间就被围困在内。 群体控制技能，这不是50级以上的控制系魂师才可能拥有的吗？ 像当初的毒魂师独孤雁的毒系控场能力，也可以称之为群体控制技能，但和眼前唐三所施展的蓝银囚笼相比，无疑是一个地下一个天上。什么是真正的群体控制？只有让对方完全没有闪避的可能，瞬间锁定每一个对手，这才能称之为群体控制。一个蓝银囚笼或许不算什么，像戴沐白这样40多级的强攻系魂师可以凭借自己的实力将其攻破，但是攻破囚笼是需要时间的，那段时间足以让控制魂师的伙伴做很多事情。更何况唐三这万年魂环技能乃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群体控制技能，或许它的强度没有蛛网束缚那么厉害，也没有蛛网束缚所拥有的粘性和强烈的毒素，但是每一个蓝银囚笼所消耗的魂力只有蛛网束缚的1/10。唐三右手一挥，第四魂环光芒收敛，所有的黑色蓝银草瞬间没入地面，消失不见。由此看来，这次前来猎杀魂兽收获最大的无疑就是唐三了。他不但获得了这理想的群体控制技能，他的外附魂骨八蛛矛也得到了理想的进化。他拥有最低端的武魂，却并没有被伙伴们落下，实力还依旧保持在史莱克七怪的最前端。 三哥，你这技能能否与我配合？ 当然可以，蓝银囚笼算是先手控制技能，你那凤凰哮天机包含的是后手限制技能，只要能够灵活应用，自然能将我们的攻击最大程度的发挥出来。 我在想，给他们制定的冠军任务是不是轻松了些？怎么连我这个史莱克学院的创建者都觉得这群小怪物强得有点变态了？ 少来吧，你这是在感叹他们实力强，还是在吹嘘自己啊？ 好你高二龙，刚帮你得偿所愿，你就来膈应我，亏哥哥对你那么好。 柳二龙微笑不语，却将怀中大师的手臂抱得更紧了些。经过第四魂技的提升，史莱克七怪的实力又有了一次质的飞跃。邪眸白虎戴沐白，44级强攻系战魂宗，魂环两黄两紫，四大魂技分别是白虎护身杖、白虎烈光波、白虎金刚罩、白虎流星雨。香肠专卖奥斯卡，41级食物系气魂宗，魂环两黄两紫，四大魂技分别是恢复大香肠、解毒小腊肠、急速飞行蘑菇肠、亢奋粉红肠。牵手修罗唐三，41级控制系战魂宗，魂环两黄一紫一黑，四大魂技分别是缠绕、寄生、蛛网束缚、蓝银囚笼。邪火凤凰马红俊，41级强攻系战魂宗，魂环两黄两紫，四大魂技分别是凤凰火线、浴火凤凰、凤翼天翔、凤凰啸天机。柔骨媚兔小舞，37级强攻系战魂尊，魂环两黄一紫，三魂技分别是妖攻、魅惑、瞬移。七宝琉璃宁荣荣，41级辅助系气魂宗，魂环两黄两紫，四大魂技分别是力量增幅、敏捷增幅、魂力增幅、防御增幅。幽冥灵猫朱竹清，41级敏攻系战魂宗，魂环两黄两紫，四大魂技分别是幽冥突刺、幽冥白爪、幽冥斩、幽冥影分身。除了小舞之外，其余六人都登上了40级的门槛，戴沐白更是以17岁的年纪就达到了44级的恐怖魂力。一行11人顺利地回到了史莱克学院，此时距离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大赛预赛开始的时间还有最后5天。大师给了史莱克七怪一天的休息时间，第二天一早就让他们在学院教学楼后的树林集合，对他们进行最后的集训。值得一提的是，为了避免史莱克七怪在未来的战斗中出现受伤减员的情况，拥有大力猩猩武魂已经到达了38级魂力的泰隆也暂时被招入了团队之中。同时入团的还有另外三名魂力达到35级的高级班魂师，他们将作为史莱克七怪的替补队员出席。三个人分别是35级强攻系战魂尊黄远，男，武魂独狼，魂环两黄一紫；35级敏攻系战魂尊精灵，男，武魂骷髅，魂环两黄一紫；35级治疗系气魂尊绛珠，女，武魂治疗权杖，魂环两黄一紫。 在史莱克七怪到来之前，或者说学院更名为史莱克学院之前，泰隆与这三个人都是学院准备参加这一届高级魂师大赛的主力，是柳二龙辛苦培养留在学员中的精英。如果不是为了这次大赛，以他们的实力早就可以毕业了。大师和弗兰德还有柳二龙商量之后，招了这四个人进入校队，目的很简单，对史莱克七怪进行一定的轮换，在一些不算太强的战斗中，尽可能的减少史莱克七怪的消耗，同时也可以作为必要的补充。高级魂师学院大赛不只是魂师学院之间的比拼，甚至是整个魂师界的大事儿。从预赛到晋级赛，再到最后的总决赛，要经历长达三个月的时间。谁能保证史莱克七怪中就肯定没有人会因为受伤而无法继续参加比赛呢？由于魂师之间的配合，七人以上才能成规模，参加每一场比赛，一个学院至少要派出七个人，所以一定的人手进行轮换是必不可少的。 都坐下吧。 大师挥了挥手，示意所有人原地坐下。史莱克七怪和四名替补围着大师坐了一圈，静静地听大师进行讲解。 再过几天，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大赛就要开始了。今天我先给你们讲一下规则，不要不以为然。规则是限制，也是可以利用的优势。比赛中实力固然重要，但你们也必须清楚所有规则，否则很有可能被他人利用而前功尽弃。 一边说着，大师一脚踢在了旁边昏昏欲睡的马红俊的屁股上。胖子吐了吐舌头，也不敢再偷懒了。他小眼睛一亮，正好看到坐在他对面的替补队员酱猪。酱猪19岁，比史莱克七怪要大上几年，身高1.65米左右，一头酱色长发很有特点，相貌柔柔弱弱的。虽然不像朱竹清、小五和宁荣荣那样引人注目，但也绝对称得上是美女了。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